便在距离他的陵墓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一座伽蓝殿，以实现米芾拱卫庙宇的心愿。随着李涉的这首诗的流传，当年他与僧人谈话的寺院的别院也被改名为冯僧处。这里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做苏公竹院。据传是因为北宋时期的苏东坡曾经来鹤林寺游览，他特意来到了冯僧处瞻仰，并捐资在院中修建莲花池，池边是遍栽竹林。后世僧人为了纪念苏东坡的功德，便起了苏公竹院这个名字。除了隶属的这几个地方以外，鹤林寺内的其他景观也各有典故，加上历代文人墨客前来此处瞻仰凭吊，也留下了很多汉墨碑刻，使得这里成为了整个镇江地区人文气息最为浓厚的一所千年古寺。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应该是又得浮生半日闲，理由是李涉身为著名文人，在寺院当中用偷字难免不雅。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全诗的亮点恰恰就在这个偷字上，它的使用一扫诗歌前半部分那种消极颓丧的人生态度，反而多了一份幽默的感情。至于各种滋味，就留给各位自取评说吧。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李雷。最后代表编辑于达成寒，感谢您的收听。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听爷爷讲了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事是那昨天的事，故事里有好人也有坏人，故事里有好事也有坏事。

怎么误会了？ 你知道的，我就是站在他后面的啊。 是， 我站在他后面，这个姑娘穿了一个这个连衣裙啊，穿了一个连衣，这个姑娘太粗心了。哎，她这个姑娘，她后背上那个拉链没有拉上，是开开的。 哦， 那这是我一看是好难看啊，什么这么大的人了，我就好心好意在后面偷偷哎帮她拉上来了。 好啊， 我一拉上来，她以为我碰到她了，所以她说我德行。哎，你看这是不是误会？是不是误会？ 哦，这么回事。 哎， 那干嘛后来要打你一嘴巴呢？ 哦，后来他打我一个嘴巴啊。 啊， 那大概是我误会了。 那你怎么误会了？ 我把他拉上来，他说我德行，我以为人家喜欢开开呢，我又帮着他拉开了。 嗨、哎， 您家里有电视吗？ 最近买了一台。 什么牌的呀？ 飞跃的。 这可好， 对， 那是优质奖 啊！ 您看这个质量好的电视，大家争着买。 那倒是， 质量不好搁那儿没人要。 什么东西也如此。 前两年我们家买了一台，质量非常不好。 是啊， 我爸爸退休了，我当儿子尽一份孝心，买了一台电视。 嗯， 老头老太太一起看看电视多好啊！ 那这不挺好吗？ 买了以后，我们老太挺高兴的。 嗯， 哎呀，这在家里就看了节目了，可太好了。 嗯， 这上戏园子去还得买票坐车。 你看这多方便呢。 哎，我呀最喜欢听李文华的相声。 我爱听我的相声。 可是呢过去就从收音机里听，没见过。 嗯， 声音我听的倒是不错。 是啊， 跟那水萝卜似的。 还真会形容。 哎，今天我看看李文华呀长得什么模样。 嗯，模样也不怎么样。 结果那天还真赶巧了。 嗯， 有您的电视节目。 是吗？ 单口相声。 嗯，那天效果怎么样？ 效果真不错。 哦， 您出了一句话还没说呢，哦，把我们家逗的是前仰后合的，我妈那眼泪都笑哭出来了。 是啊。 怪不得李文华的相声这么逗人呢，感觉李文华那脑袋呀， 嗯， 三角的。 这叫什么电视机呀？ 我爱人在旁边说话了，妈，您看，您怎么那么糊涂啊？人有长三角脑袋的吗？ 就是， 八成是电视机的毛病。 这话对， 我不爱听了。 哦， 我说什么电视机的毛病？你看看你，我新买的电视机怎么会有毛病啊？是人家李文华人的脑袋本来就是三角的。 谁说的呀？ 我爱人也问我了，李文华我见过，不是没见过， 还是的。 我说你什么时候见过的？你不是前两年你见的吗？两年过去了，人李文华那脑袋人不发育了。 你这脑袋怎么不往三角上发育啊？ 我这个人发育的比较正常。 哦，我发育不正常啊。 我跟我爱人解释，我说你不知道。 嗯， 我了解李文华，李文华他得过病。 得什么病把脑袋得三角了？ 哎，李文华抽过风。 抽风？ 哎，你平常人家都讲嘛，抽那个三角风，三角风。 还抽三角风呢？ 那是啊， 那叫羊角风。 你看自己都说了吧，抽过羊角风。 谁抽过呀？没抽过。 正说着我妈那也二乎了。 嗯， 哎呀，江坤呢，你看这电视机是有毛病吧？ 老太太都看出来了。 我说妈，不可能。 嗯， 我新买的电视 那也保不齐， 人家要是质量不好不能出厂。 那你给老太太解释解释这三角脑袋怎么回事。 我跟我妈说了。 嗯， 我说妈，是这么回事。 嗯， 李文华人家这个人呐， 嗯， 李文华，他是个演员， 演员脑袋都三角的呀。 啊，不是，当然了。啊，他这个人呢， 啊， 他善于什么？哎，他这人特别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把脑袋看三角了？ 您知道看的什么片子吗？ 什么片子呀？ 黑三角。 他还给找着根据了。 正说着电视机里您那脑袋呀变形了， 恢复正常了， 改成鸭蛋圆的了。 这是看什么看的呀？ 我跟我妈解释。 嗯， 我说妈，这个鸭蛋呢， 是吧？ 鸭蛋鱼他， 啊， 哦，他看的是那个木鹅少年马季。 嗯，你说的是鸭蛋圆 啊？ 啊，碍得着鹅什么事儿了？ 这鹅 啊， 有时候他一高兴了也下鸭蛋。 那没听说过， 挤兑的我也说不出来了。我说妈，我跟您说实话吧。 嗯， 这个李文华这脑袋不是看电影看的， 电视机的毛病， 是吃那咸鸭蛋吃的。 我多顿吃了。 正说的您这个脑袋又变形了。 嗯，这就离松花不远了。 不，这回变得比前两回都好看。 哦，苹果脸儿， 茄子圆 茄。

转而派外交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英洛夫会谈，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了由苏联购入武器总计3亿美元的借款协定。正当空军断炊之时，苏联的战斗机72架、轰炸机54架、侦察机20架及战车、火炮、弹药等陆续运抵中国。这一天，高志航率领4架飞机，打得来南京轰炸的日寇落花流水，敌2架飞机狼狈逃窜。高志航跟踪追击，时值黄昏，到了镇江机场，高志航旧伤疼痛，给机场发了信号，不用登，安全降落机场。他离开战机时说，我要休息，不准报告航委会，我要安静的休息，以后再报告。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林森主席问，今日何人作战打败了日军？航委会报告是高志航，但是高志航现在已经失踪，最后得知降落镇江虚惊一场，当即派专车把高志航接回南京，安排高志航负责接收苏联飞机的任务。在保卫南京的日子里，刘粹刚总是忙于作战，稍有间隙才回到位于市区白下路的临时住所辽宁刘宇休息。他这个空战奇才打下数架日机以后，至今毫发无损，但是毕竟是血肉之躯，连续苦战多日，体力精力消耗过于厉害，他原本健壮结实的身躯日渐消瘦，面颊慢慢地陷了下去，黢黑的脸庞上总是见不到血色，日光依旧锐利的一双眼睛，眼圈常常发黑，眼球上布满红血丝。西林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深知身为军人妻子的责任和本分。丈夫回到家的时候，西林从来不问他前线的战况和战友阵亡一类的事情。至于刘粹刚在空中如何拼死拼活，也从来不让他提起。他们俩相聚的时候，在家就听着轻松的音乐，玩扑克牌游戏，外出散步时在河边，刘粹刚会摘一朵美丽的小花插在西林的鬓角上，痴痴地看着自己的爱妻，回忆往昔的幸福和甜蜜。面对严峻的形势，刘粹刚焦急万分，睡眠不好，经常会做噩梦。为了让他放松身心，西林总是伴在床前给他读些宋词。刘粹刚说他最喜欢李清照的那一句，枕边诗书闲处好，门外风景雨来佳。说着闭上眼睛，呼吸均匀，神态安详，慢慢睡去。这时西林又担心刘粹刚一觉睡过了点儿，耽误了飞行，就轻手轻脚早早起身，悄悄生火，细细捡好燕窝，用文火炖上。他听说喝燕窝粥滋润翠刚的眼睛，然后就盯着表卡着点儿叫醒刘翠刚。翠刚说，哎，老婆，每天睁开眼睛的时候身边都有你，那可就好了。西林温柔地说，你们还要打仗呢，整天想着我会分心的。一双有力的臂膀将西林柔软的身体拥进了温暖的怀里。10月12日空战后的第二天，刘粹刚回到家，西林一把抱住丈夫，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又哭又笑。当年的孩子王此时就像一个迎接亲人归来的小孩子。粹刚拥着妻子，轻轻地吻着妻子的额头、眼睛和嘴唇，一边问道，你全都听说了？西林 笑着摇头，不。翠刚惊讶不已，不，难道你没有听说？ 不是听说，而是我全都看到了。 啊，你全看到了？你又没进防空洞？ 你在天上拼命，我却躲进防空洞，这么做是我生命中最大的讽刺，我可做不到。 刘翠刚发黑的眼圈竟然红了。哎呀，我的傻老婆。两个人相拥着，希林紧紧地依偎着心爱的丈夫说， 你不是总说你最崇拜德国一战时的空战英雄厉秋分吗？他一个人打下敌机88架，他的战机机头被漆成红色的，人称红武士吗？你就是我的红武士，我相信你。此时的许希林何尝不是忧心忡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隐隐觉得中国空军此时的战力已经完全不能和日本相对抗，官兵们拼死作战绝不是为了逞英雄当好汉，而完全是为了尽一个军人守卫疆土的职责。如果南京失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日军对南京的空袭次数越来越多了，大校场机场也屡遭轰炸，越来越少的中国战鹰往往无法返回，只能迫降在附近的丽水、句容等匆忙修建、设备不足的临时机场，因此官兵们的生活环境就更加艰苦。10月22日下午10分，在机场值班的刘翠刚觉得腹部隐隐作痛，这个感觉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他实在太累了。可是就在当晚23点45分，他还带领仅剩的飞机趁着夜色轰炸上海郊区的日军阵地。任务完成，刘翠刚让僚机先行返回，自己仍然驾驶着2401战鹰一直侦查到23日凌晨近2点才回到基地。10月25日是刘翠刚参加抗战以来的第一个难得的休假日。上午10点，他驾机由江苏丽水机场起飞，向南京进发，奉命回家休息。战乱年代，虽说只是十几天没见，刘翠刚仍然思念娇美贤惠的妻子。可是刘翠刚到达南京以后并没有马上回家，梁鸿云副队长牺牲后，他的家眷来到南京，因为抚恤金分配问题在家庭内部引发争执，刘翠刚赶过去以梁生前好友和多年同事的身份苦口婆心耐心调解，然后又看望24中队的队员们，他还怀着悲痛复杂的心情去陵园陪着牺牲的战友们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下午刘翠刚才回到辽宁流域，见到妻子第一件事是代表他的队员们谢谢希林为他们手织的羊毛衣。突然刘翠刚用他那双锐眼仔细地端详着希林，他看到妻子神色暗淡，有些憔悴，赶紧说，哎呦，是我，都是我不好，我把你害得这么苦，为了我你整天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忧，我太自私了。希林一下子捂住了丈夫的嘴，不让他自责下去。你难得有个假期，我们先去公园绕个圈，再去找一家饭馆吃饭。许希林取出7月回杭州探亲时做的一件湖蓝色绒布旗袍，穿上之后又化了一点淡妆， 翠刚惊讶地说道：“哎，老婆，你怎么变得越发的漂亮了？”雪西林笑了：“今后你可不要再责备自己了，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你专心打仗，捍卫国土，驱逐倭寇，还我江山。”说着，笑着，谈着，小夫妻俩走出了住所，向着公园开车飞驰而去。晚上8点钟，南京航空委员会指挥部参谋长张友谷派人驱车来找刘翠刚，说有急事相商。刘翠刚闻讯后即刻赶到机场，张友谷参谋长告诉他，空军要支援山西的战士。自全国抗战爆发后，日军大举进犯华北、淞沪，此时华北战事也十分危急，南口失守，雁北沦陷，忻口会战，太原危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八路军协同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忻口一线设防，与友军并肩作战，奋勇抗敌。日军三翼指挥官数次增兵驰援，经20余天攻我不下。敌军于是改变作战计划，由正太县进攻娘子关，这样忻口腹背受敌，太原岌岌可危。张友谷参谋长告诉刘翠刚说，如今娘子关已经失守，忻口、太原朝不保夕，为了阻止正太县西进之敌，八路军之129师和115师已驰援娘子关。空军接到命令，要派一队飞机明日出发，任务是在27日拂晓掩护八路军反攻娘子关。张参谋长接着说，我们要挑选一支精干得力的飞行队，现在缺少领队，你估量一下自己的体力能不能行。这时候刘翠刚完全有理由不去，两天来他的腹部隐隐作痛，还有对于山西的航线、气候、地形等等他很不熟悉，但是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爱国热忱促使他当仁不让。他认为八路军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只要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因此刘翠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当即去陵园飞行员的住处，选定徐宝军、邹庚戌作为他的二号、三号僚机，然后又到中华门第24驱逐机部队交代部队的攻势。晚上11点钟，他才回到家里。按照空军的习惯和纪律，刘翠刚把明天要出发的消息告诉了妻子，但是没有告诉西林飞往何处。当夫人为他打点行装时，他已经埋头整理桌上那张50万分之1的军用地图了。在夫人的一再催促下，刘翠刚上床休息，这时已是26日0点5分，这就是飞将军刘翠刚的一个忙碌的休假日。1937年10月26日凌晨4点，黑暗之中，像以前那许多次一样，西林看准了时间，把翠刚叫醒，陪着他洗漱，洗脸水是西林准备的，水还温着，牙缸里的水也不冷不热，牙刷上挤好了牙膏。刘翠刚洗漱完毕，西林又拿起小梳子，特意为刘翠刚整理两撇小胡子，又让他吃燕窝粥。刘翠刚一边喝粥一边说，哎，这东西有用吗？西林说，老祖宗几千年来的滋养之道总是有用的吧。吃完东西，翠刚一手提着飞行包，一手揽着妻子下了楼，走出大门上了车，车窗摇了下来， 翠刚向着妻子深情地看了一眼，一点头，一挥手，轿车飞驰而去，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在西林眼前，只有无尽的黑暗和蒙蒙的细雨。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他们恩爱夫妻的永别。七点钟，三架霍克三式驱逐机肩负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使命，从江苏丽水机场起飞了。他们编队而行，沿着长江上溯疾驰，十时许抵达汉口机场为飞机加油，不久又飞往河南，下午安全降落在洛阳机场上给飞机加油。按照原计划，他们将在当天赶到太原，但是偏偏赶上气候恶劣，洛阳至太原间弥漫着厚雾，云高不足120米，而且又下起雨来。按照常规，当时的天后是不能飞行的。有人劝刘翠刚等天气稍好些再出发，可是刘翠刚却不肯。他说，这是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军令，怎么可以贻误战机呢？等飞机在洛阳加完油，刘翠刚和队员们稍事休息之后，又从洛阳继续北飞，循着汾河前进，来到太原。这时天色已黑，他们冒着蒙蒙细雨，在茫茫夜空中做低空飞行。晚上8点左右，他们已按时到达娘子关附近。他们想与晋北的八路军取得联系，但是八路军与他们并没有陆空联络信号和规定，也无法判断是敌机还是友军飞机，只好实行灯火管制，以免遭到日军空袭。刘翠刚一行在阵地上空盘旋很久，又不敢盲目地投掷炸弹或者扫射，恐伤及友军，反而造成不良后果。经过几个圈子的侦察飞行，也无法认清敌我军队的位置。突然，他们受到地面高射炮火的猛烈轰击，判断已飞入晋北日军阵地，他们赶紧爬升，奋力飞出了日军高射炮火力网。由于夜色漆黑，加之航线不熟，刘翠刚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太原机场，只好连夜飞回洛阳。晚上8点50分，他们飞过一道岭，刘翠刚发现飞机油尽灯亮了，于是发出解散编队各寻降落地的信号。晚上9时许，他们飞临山西省高平县上空，天色阴霾，漆黑一团，在这样的条件下迫降十分危险。刘翠刚首先想到的是僚机队员的生命安全，毅然放下唯一的一颗照明弹，协助他们迫降。僚机在刘翠刚的照明弹的指引下各自迫降，但是都不成功。飞行员徐宝军、邹庚旭只好相继跳伞，其中一架僚机坠落在高平县东宅村外的大地上，另一架僚机坠落在高平县大洋村附近，都是机毁人存。战友安全了，这对刘翠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日空战记，本书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

还有一沓钱。西林接了过来，哎，怎么是明钞？惊得许西林马上松手，明钞散落一地，他猛地坐了起来，心脏突突突地跳个不停，满头冷汗。过了好一会儿，许西林才平静下来，他安慰自己，没事的，没事的，老人们都说梦跟现实都是反的。许西林再也睡不着了，想起翠刚的好友24中队副队长梁红云牺牲的消息传来时，自己的震惊和难过，他便黯然泪下。那时候才体会到翠刚先前所说的世事无常。红云兄走了，明天呢？以后呢？走的又会是谁？谁能够逃过大劫？红云兄的太太怎么办？他们的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姨父子，谁来抚养？翠刚啊，我深爱的丈夫，你在哪里？你不会丢下我吧？几天以后，五大队宁明街队长突然来到住所看望许西林。许西林告诉他，毛衣和毛袜已经织好，如果有人去北方，就顺便捎过去。宁大队长满口答应着，但是却不敢看许西林，眼神慌乱。许西林觉得怪怪的。最近同住的分队长王卓的妻子杜琴说话也是怪怪的，总是莫名其妙地谈起灵魂，有时候还会问他那些为国捐躯的空军官兵们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还会不会聚在一起，他们会回来看望亲人和朋友吗？许西林隐约觉得有一种不祥之兆，但是他强制自己不去那样想。他相信他的红武士技术高超，胆大心细，可是为什么又没有一点音信呢？许西林处于度日如年百般煎熬之中。半个多月过去了，到了11月14日，天气已然更加潮湿阴冷，西林正在赶织第二件毛衣，家中突然来了10多个人，是父亲许林夫先生，还有许西林的小姨李云轩女士。许西林还看到几个空军军官和刘翠刚的战友。爸爸，小姨，现在外面打得这么激烈，你们怎么来了？父亲的声音有些嘶哑。西林，翠刚他……说完老泪纵横。一个晴天霹雳，西林最不愿意听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后，许西林便不省人事。许西林的父亲和小姨从杭州赶来奔丧，带来了刘翠刚先前到扬州后寄往西林家里的3封书信。自南昌一别，翠刚原打算让西林回杭州的，因为上海战火已起，交通断绝，无奈西林又跟上部队家眷来到了江苏，所以没有看到过这些书信。如今家书在手，人却逝去，再读再哭。西林的父亲和小姨都知道许西林和刘翠刚的感情太过深厚，也了解西林的个性，他们时刻不离地跟着他，无论是散步、吃饭、洗澡都是如此，连西林身上的金银首饰也全被取走，